能爱的人，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。如果爱情还没有走进死胡同，那么请记住，安慰很重要，多一些谅解，多一些问候，多一些关怀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并不会想尽办法的来得到你，不会满口谎言的骗你，不会花言巧语的取悦你，而是用心的帮你，一心为你。来听接下来的歌声，来听到的就是蔡依林的《天空》。 盯着自己的心跳，没有规则的跳跃，我安静的在思考，并不想被谁打扰。我们曾紧紧拥抱，却又轻易的放掉，那种感觉很微妙。该怎么说才好？时间分割成对角，停止你对我的好，化解我们的依靠。在你离开之后的天空，不像风筝，是一 我祈祷那没有痛苦的爱却难止住泪流多少，我祈祷忘记离去的你却又唱起离焦的歌谣，我没有怨你，我心里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祈祷留下孤独的我，走向天涯，走向海角，我祈祷带上无言的爱，从此失去心里的微笑，我与影同行，我心里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一首歌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音乐。听到的这一支歌是来自于汤宝如《感冒》。去年呢，在那一首18分钟的《宝气正传》里，听到了一段陌生又特别动人的歌。后来呢，在《永远的宝丽金》演唱会的唱片里，也是听到了完整的版本。质感的嗓音，老道的唱功，动人的旋律，契合的旋律，半懂不懂的粤语歌词，正好给我一种只可意会的美好感觉，常常让我有拿出来单曲循环的一番念头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会让你单曲循环，就是来自于黎明的《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》。今天的节目就这么多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